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台的影视剧花园节目。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您欣赏电影《英雄儿女》的录音剪辑。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不顾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对朝鲜发动了罪恶的侵略战争，并很快地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我国人民忍无可忍，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着。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我明白，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好。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王政委乘着吉普车冲过敌机的封锁，赶到前沿阵地来。这时候坚守无名高地的战斗打得正猛，张振华团长正在掩蔽部里和高地的守卫者通电话。 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 把 火力点。好吧，副团长。 哟，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正在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好吧， 保持中密切联系。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啊，啃什么呀？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来， 首长， 来坐。 王政委，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怎么样，有把握吗？ 师首长来坐镇，100%。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喂，好武连吗？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啊？ 来。情况是严重。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十七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石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好啊， 师里再出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是，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是， 来，咱们研究一下。 是。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好。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哼，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不管大夫怎么说。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哈哈，露馅了吧。 团长， 回去。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都锤不扁扭不弯。 团长， 集合。 集合。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 对。 大家休息待命。 好。 战士王成又找团长来了。 你说我这个事儿，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哪能呢， 伤养好了再说嘛。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六十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团长，请您接电话。 好。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你能支持得了？ 行。 你呀， 敬礼。 王政委从王成拿出的信上知道王成的父亲叫王福彪，又从王成嘴里了解到王福彪家住在上海，是个汽车修理工人，心中惊喜不已。 原来18年前，王政委还不叫王文清，叫王东。他带着爱人和女儿阿芳，在上海闸北做地下工作。就在女儿刚满周岁的时候，他爱人被敌人杀害了。不久，自己也被捕入狱。老工人王福彪和他家住在一起，出于阶级友爱，自愿收养了阿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组织上想办法救出了王东。因为原来在闸北住的房子已经被炸毁，就再也找不到王福彪。18年了，王政委没想到这会儿竟在朝鲜战场上碰到老朋友的儿子。他多么想马上知道老朋友和女儿阿芳的情况。但是增援无名高地的任务紧急，王成迅速跟上队伍走了。王政委也立即进入团部指挥战斗。 是，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好啊！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就把它顶住。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是，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继续呼叫。 是， 851。守卫4号阵地的英雄们，接连打退敌人的多次猖狂进攻，但是自己伤亡太大。步化员身受重伤，已经喊不出话，因此与团部断了联系。 延安， 正当阵地眼看要落入敌人手里的危急时刻，王成及时赶到，接过步化员的耳机，与团部的联系恢复了。 延安，我是八五幺， 快报个情况！ 我是王成，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延安，王成呼叫，王成呼叫，向4号目标开炮。 4号目标实际， 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是， 王成， 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40分，离开我军大反攻只有20分钟了。密密麻麻的敌人正在拼命往高地上冲，必须坚持住。 打4号目标，5号目标也有，打！ 射击， 射击！ 下去。 打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你的防炮动机都有多厚？ 团长，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50公尺。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35公尺。 什么？ 敌人把我包围了。 我这儿打，别顾我。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风雷之，山林震荡，云水怒，海浪翻腾。用生命保卫和平，让红旗更亮更鲜。敌人纷纷在英雄的面前倒下，而我们的英雄则越打越猛。枪弹打完用手榴弹，手榴弹扔完用石头拳头，最后他抱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用战斗，用生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使我们的部队赢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祝捷大会上，王文清认识了文工团员王芳。这时候王文清已经调到军部担任政治部主任了。他从王成牺牲后留下的遗物上知道，王成的妹妹，也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王芳，已经参加志愿军，就在他们军里。他会不会就是在文工团的这个王芳呢？会后，王主任把王芳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吃饭了吗？ 吃了。 坐吧。 嗯。 吃糖。 吃苹果。 哪来这么多？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哦。吃吧。坐呀。坐下吧。你家住在这儿？ 上海浦东区。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听我爸爸说的。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好，可结实呢。我爸爸刚取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嗯，这怎么说呢？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初中三年。 你哥哥呢？ 哥哥从小做工。 哦。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什么？不能吧。 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一个学习英雄王成的运动很快的在全军展开了。 前进，前进， 站回来， 前进，下放下，稍息。 你不是赵国瑞吗？ 是啊。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嗯，还有呢？ 恨哪个鬼子呗。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 杀！杀！ 杀！ 杀！杀！ 与此同时， 王芳废寝忘食，很快地把歌词也写出来了。可是王主任看了并不满意。 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哟，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首长，给我吧。 嗯， 明天再给首长看。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好。 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王芳把歌词改好，并且很快到各个阵地上演出，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一声呼叫，炮声隆，翻江倒海，天地崩，天地崩，双手紧握抱破弓，怒 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王芳。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英雄的妹妹，欢迎你啊，英雄的妹妹，欢迎你。 王芳紧握着战士们伸过来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什么好？对，坚决以实际行动向哥哥学习， 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全心全意为战士服务。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对，欢迎你， 欢迎你。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 谢谢，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对， 好。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哎，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哎，好。 王主任为什么不让张团长说下去呢？为什么他到现在还不认亲生女儿王芳呢？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呵呵，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富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团长， 从此王主任就以上级和父亲的双重身份更加严格地要求王芳。王芳他们根据军部指示投入到前沿坑道的烈火中来锻炼，他们到处歌唱王成的英雄事迹，学习王成的革命精神，不怕苦不怕累，抢着救护伤员，并且不顾危险冒着枪林弹雨到山沟里为炊事班进行慰问演出。 我叫李永禄。 我叫赵金贵。 同志，你们辛苦了。 辛苦了，同志们。 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你们喝水。同志， 坐下，坐下，坐下， 坐 下， 坐 下，坐 下，坐吧。 走吧， 现在开始啊。好， 开始吧。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起咱们俩来了， 老李老赵同志，你们辛苦了。 哎，不辛苦不辛苦， 哪有你们辛苦啊。 是啊， 老李 王芳腰部受了重伤，不能动弹。他忍住疼痛，一直不喊不叫。向后方转移的时候，必须通过敌机封锁区，河上的大桥又被炸了。是朝鲜的金正泰老大爷他们抬着他冒着炮火渡过河，领导决定把他和其他伤员一道送回祖国治疗。临行前，王主任来看他。 首长， 不要难过。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那比我哥哥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首长， 现在就上火车？ 对。 一场新的战斗又要开始了。军委知道祖国人民派出慰问团到朝鲜来慰问自己的英雄儿女，决定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把学习王成、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向前推进一步。王主任知道王成的父亲王福彪也参加慰问团到朝鲜来了，特地把张团长调来欢迎慰问团。 哎，老张，坐。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 调你来是？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军单位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明天早晨。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好些了。 能赶回来吗？ 很难说，已经给他取信了。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 第二天，慰问团到了，祖国的亲人受到了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的热烈欢迎。 这是我们的总领队。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欢迎欢迎欢迎。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谢谢谢谢。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老人家谢谢先生吧。 好。 您请到这边来。 老人家坐。 您就在这儿休息。 好好。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来，请进请进。 好，这是我们王主任。 哦， 大家请坐吧。 啊， 请。 好， 坐。 好好好好， 坐吧。 好，把衣服给我。 来，抽烟 自己来吧。 啊，谢谢。好，谢谢大家，不要客气啊。 不客气。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 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是啊是啊， 你还这么结实啊。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来坐。 哈， 赵掌柜， 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知道，我也 坐吧。 阿芳是个好孩子。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为什么？ 王富彪同志， 年都 没年了，太不容易了。 王主任，恭喜你啊！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我们一同迈向胜利，为了他，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大胜仗啊。 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 坚决消灭敌人。 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坚决消灭敌人。 再把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出发。 在这个时候，王芳治好伤赶回来了。 阿芳， 爸爸，爸爸， 都好了。 嗯，爸爸，你身体好吗？ 嗯，好。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 王芳接过父亲拿出的照片，高兴极了， 跟哥哥一样神气。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给我吧。 好。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干什么？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王东叔叔，记得呀。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伤好归队了。 全好了吗？小鬼， 全好了。 阿芳，你认识他吗？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阿芳，是真的。 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哎，大长 王副彪在 我说一下， 王东给他带的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是 这么回事 了， 明白了吧？ 啊， 爸爸，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对。 战斗打响了。 战斗打响，炮火连天，胡旗招展，英雄儿女们在勇猛向前，向前，为了朝鲜，为了祖国，为了正义，为了和平，他们将英勇顽强地战斗到底。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新的更大的胜利。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电影《英雄儿女》的录音剪辑。今天的影视剧花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